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贵思健，政治有新音。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既然乜都要试下，我哋俾机会喺错误中学习。咁点解唔长毛喺立法会选择唔抌嘢，唔讲谐音粗口，着翻套西装咧？ 喂，阿长毛首先唔系未着过西装啊？啊 ，OK， 印象中冇， 最紧要有着过啦。 几时？讲嚟听下，唔好 抢。啱啱选完之后都有着过一轮噶，着过一轮噶，跟住着下唔捻中意着先唔着啫嘛。话声你听， 唔系有冇有冇个冇个冇个有 open 相？ 咁可唔可以喺立法会唔好闹系企下咧？选择 啊？喂，可能下次。政物唔出奇㗎，喂，你咪唔俾人自己一咁嘅 action 俾啊，所以我 一 公开呼吁，我要求长毛要和平理性非暴力。 嗱，呢你嘅呼吁啫，咁啊长毛就睇长毛嘅意愿啦。 系啦， 讲真系咪先？ 人哋要蠢都俾人蠢咧，梗系抽唔到啦。即系你要讲翻，人哋要蠢定俾人蠢嘅，或者喺错误中学习，佢蠢完咪识咯。好啊，明知你落去俾人奸噶啦，跟住是但啦，俾人奸完下次咪识得着翻条裤咯。 唔系噶，好老实啦， 意思啫嘛， 可能取你物站。如果佢咪日 哎，我真係蠢，我今日唔应该着裙嚟嘅咁啊！ 一调翻转啦，如果佢哋密站有人冲埋去打柒佢哋嘅，佢你估真係企喺度任你打咩？都未必系啦。喂，冇发生嗰样嘢，唔可以咁样讲啊！贵，你明白啦？ 继续发生， 佢唔会发生，佢唔会人打。 你咪想讲阿达，即系讲阿达咯。 唔系讲阿达，你中意讲咪讲咯。 我因为我唔知道，我想喺听嘅过程当中，可能睇下点样抽水啊嘛。 唔系，我就因为咧， 唔系你观察到今次阿达落去，你观察到咩先？ 我观察到系条须咯。 点样骚法？ 喂，即系咧，佢成咁样勇武啊嘛，咁咧有条颈。 勇武唔系佢讲，勇武唔系阿 陈文讲啊。 陈文讲， 陈文都话佢都拜托啊嘛。 唔系佢净系公开讲，一定还拖啫嘛。 唔系佢攞咗佢挞咗个组织嘅， 一定还拖， 挞咗个名跟住攞。 即系可能系咪就代表佢咧？但系佢唔应该呼吁佢身边嘅人还拖咯。即系其实我哋搞社运知噶啦，甚至阿教主都讲过啦。 有家爷仔啦，走先。 唔系呢样，我自己走先。 听日翻工嘅走先。 啊，喂，唔系呢样嘅，即系话，如果你 今晚睇波嘅走， 哇，我谂走九成我啦。 唔系就好呢啲好紧要嘅。其实我哋搞社会都好清楚。如果有人打你，你系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嘅问题啊嘛？首先，其实冇办法嘅，即系都系话，你同身边嘅朋友一齐。啊、身边的朋友拿住部 cam 或者拿部手机影到人打你啦、啊、你先叫智慧、啊、不是叫打、啊、不是叫还拖、啊、 叫智慧 你知还拖啊在阿贵你就清楚了有一个叫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定非法叫公众地方殴打 公众地方殴斗 是殴斗就咁样咧，还拖其实还拖就叫公众地方殴斗，你智慧先至唔系，喂好捻难界定噶、啊，正睇呢一样嘢。 系啊，你智慧 okay, 你智慧得嚟，仲要合理， 合理啊嘛！ 人哋拳头功夫，你拳头功夫，你唔能够立架撑。 如果你有部 cam 影住你， 啊、即系唔好立接凳啦， 真系你差唔多文件细 啫，攞汽水管得唔得？ 即系如果呢个环境系你攞部 cam， 你起码攞咗个证据，人哋打你，你先至智慧嘅，你先至可以啫。如果你系黄杨大，就梗系可以啦。900万部 cam 影捻住你啦，系咪先？喂， 支持者就冇人理啦， 支持者就冇人理啦。啱啱呢位朋友热血嘅朋友。喂，话声咧，你可唔可以话叫佢食屎先？吓、啊， 边位热血嘅朋友食屎啊？ 有个位热血嘅朋友俾人袭击，因为黄杨达就讲：，喂，俾人打唔还拖，唔好食屎，俾你食屎咁样咁上下嘅嘢啦。 佢还咗拖啦。 啊，咁佢冇还拖啊？咁你即系唔通叫呢位朋友食屎咩？唔系啊嘛。 唔得，你如果相信黄杨达，你系支持者，佢叫你咁做，你又咁做， 一定咁做啊？ 系啊。 佢好彩呢位朋友冇咯。冇 cam 影住你， 即系咪以公民喎、 啊？吓、啊，咁如果冇部 cam 影住你，喂，你好，你自卫嘅话，都系飞咗公众地方殴打。我喺听拉我就系咁讲啊，话声俾你听，喂，人哋黑社会， OK， 收埋安街費坐監，坐監多過你食飯，佢冇佢零成本啫。你還拖你就唔係啦，係啦，你就有成本啦。你好人好者打份工啊，又要經過法律嘅審判，你好撚食飯啊！你係輸撚曬嘅話，即係咪？你一還拖你就輸撚曬，即係出嚟做行動，我哋要贏啊嘛，唔係示弱啊嘛。OK， 所以如果你還拖你就示弱啦，話聲聽。 唔系，如果还拖，咪两边都唔理性咯。 系咯， 两边唔理性，咁你点知人哋依家唔系想做到两边都唔理性呢个 感觉咧？啱啊，我就同阿的强倾过呢个问题啦。话声你听，喂，你唔好讲，你讲个乜嘢？正系传媒等紧乜捻嘢啊？ 打交咯， 唔系等打交，系等你呢班反对派打交啊！讲真，喂，黑社会即系拆梁振英佢打交有咩咁出奇？有咩好做啫？喂，唔好做啊！呢啲新闻，哇，突然间有个社民连嘅。有个人民力量嘅，有个热血公民嘅， 飞埋去， 冲你埋去打，系打，唔系掟支弹咁捻简单，系冲埋去打。喂，呢单新闻好做啊，话声咧，我啊做你啊。喂，你 我话知一定第一个苹果影到， 一定系第一，冇错、啊。喂，大佬，苹果系等紧啊，话声咧，你最简单你讲声嗰单嘢啦，声啊。喂，大佬，唔系苹果做，屌你老味边度搞到连底都起埋啊！话声你听，即系嚟捻铺啦！话声等紧啊！我哋如果系我哋呢班反对派，唔可以。喂，就即系俾个机会俾呢咁嘅传媒，屌你老味做大佢啊！喂，真系打不还手，而家系啱噶，话声你听，除非你有 cam 影住嗱。人多就可以嘅，熱血公民其實可以，人多嘛。你拿住你，譬如你拿住大聲公嗰啲，喂，一定有人影住你噶，冇嘅。原來個熱血公民嘅朋友都影住你黃仁達嘅。哦，其他嗰啲義工嘅拿住個大聲公嗰啲，完全唔會理嘅。 唔得㗎， 撲街俾人打撚完就冇，俾人打撚完 㗎。人哋要攻擊一定打你個頭㗎，梗係要影住我哋個頭啦。 阿頭就唔會俾人打啦，阿頭都希望你俾人，希望佢俾人打啦。 梗係唔會啦，如果希望俾人打，點會企到咁高啊？ 喂，佢俾人打，喂，點又想驚啦？ 你試下，你試下匿入人群當中睇有冇人喐佢？佢企到咁高點打啊，大佬？你見人哋帶隊喎，警察喺度，唔好亂嚟，係咪先？ 仲有睇条视频都系谷捻嚟，你成日话就勇武勇武勇武，喂大佬勇武你咩为之勇武先？我见到有呢条视频咧，佢系冲警方嗰栋防线，冲冲冲冲冲，冲到个记者跌低，跟住你走，咁捻嘢嚟啊？嗱，我唔知佢点解会走啦，佢当然有好合理解释嘅 战术 系啦， 分几浪去冲 系啦， 第一浪完咗之后，我哋先褪后，跟住再冲过。 即系我哋阿贵，我哋嗰阵大家党友，或者你大家未党友之前，我自己参加社民联之前，喂，我哋一路冲警方条防线噶啦。喂，冲完之后，譬如真系有人跌低咗，扶翻起翻佢，我哋再喺原点再冲过噶嘛？点解啊？喂，因为嗰度已经系最薄弱噶啦，咪冲开一半噶啦，你唔冲埋落去？ 梗系冲啊！ 但系唔捻都系，系啦，你知啦，你大家设计系咪先？喂，而家冲到一半就散散地啦，你唔冲埋落去？ 玩个中联办嗰个嘢就知啦。 系咯，喂，如果呢次唔系冲到一半有人跌低，唔捻就冲走。哇！你咁呢啲为之勇武，喂，好嘢！喂，我成日想呢个老同啲热血嘅朋友讲，喂，你哋嘅理念会唔会某程度我支唔支持一件事？喂，你都要大老识人啦，唔好偶然崇拜啦，讲、 啊、 真。 我 Facebook 咧得翻几个系热血支持者嘅咋，嗰啲冇计系嗰啲中学同学。 我有好多 咁，我唔能够因为 咁恐怖， 佢戆夸跟住我。 所以我最后答翻阿贵一句啊， 唔系最后有排未海伟伟荣， 唔系即系呢个话题、啊， 呢个话题啊，你问我咧，即系今次社记咁样做咧，我系接受到啊，原因系咩咧？你真系俾翻热血去打一次啊！如果唔系嘅话，你睇唔到佢真面目。我真系好想讲， 你哋成班都傻猪嚟嘅，你俾机会佢带，佢就唔会带噶啦。 唔系啊，今次系焗佢一定要做嘛，社记唔去马，佢要去马嘛。 系喎，啱。 佢唔去马，嚟谂下。 我屌你啦！佢唔咁讲， 我哋会嘲笑佢。 我留翻我估开讲， 开两辑节目讲。 唔系个原因系，你谂下佢今次唔去马，佢点啊？嗱，俾人屌啊！屌你老母，你又话勇武，屌你最后唔冲。嗱，而家大家都系话咩啊？ 跟住又两个 都系大家，我哋可能。我喺度屌射嘅嘢都系嘢就系戇鳩，你做乜撚嘢啫？靜物喺度，你個 point 啦 ，and then 就係話，喂，完全唔知帶咩 message， 但係成個焦點唔係啊嘛，個焦點個負面嘅係屌你老味衝， 你知唔知啊？但係阿碧咧個問題喺邊度咧？ 做啊廢嘅， 我哋要突顯佢唔勇武或者佢即係誇吹，我戒緊粗口 ，OK， 誇吹咧，係得我哋有興趣嘅人先會留意嘅啫，一般人都係唔會留意，邊個知道邊個？ 係啊，留意你抽射技術啫。 唔係，我想講一樣嘢啊，射技今次 你当我成个 marketing 去讲，就系话喺个社运圈子里头，可能好多人都会屌嘅，系话哇屌你做乜捻嘢唔冲唔成正物，但系调翻转出翻去外边嘅世界里头，就会觉得喂社技 OK， 以一个唔出声嘅方式去表达行为，然之后反翻转嘅就系喺外边嘅世界里头个负面嘅新闻全部俾翻制圈， 以后都 黄三军啊，要黄三军。 跟住然之后咧，但系喺成个社运圈里头就话咩咧？屌你老尾讲用武呢，原来系勾到咁撚样嘅。 喂，唔需要去突显呢样嘢，成个社会圈都知啊，冇嘢啊，的你。 唔系， 我就等紧你讲嘅啫，你明唔明啊？ 我讲嘅意思系话喺个社运圈里头，大家都知道佢讲嘛，咁但系佢讲咧， 讲得好好狠噶嘛， 过去都系冇做过噶嘛，今次先做咗，咁你做咗 还多食你个屎啊！ 冇还到拖啊，而家 点还拖啫？讲真，其实点还？ 所以我真系觉得到最终一句就系话 O K。 我成日觉得咧，一个领导者。话声佢哋阿黄达系领导者啊，喂领导者，你更加要照顾到你身边嘅追随者 ，OK？ 喂呢样先系最紧要，因为呢啲一班人系你嘅本钱嚟嘅。 你又睇 我希望佢长命百岁啊！ 你又睇 唔起， 你又睇得佢咁高，你搞清楚先。嗱，我哋有几样嘢嘅。 喂，咪先嗱，高唔高乜样嘢？其实某程度吹鸡，佢真系有人嘅。嗱，我不能否断佢呢样几唔捻中意佢咯。 你俾我讲一个例子， okay？ 我哋讲打仗，行军打仗，咁，有领导者啦，领导者就个将啦，系咪先？你而家讲紧嗰支系一支帅旗嚟嘅啫，你当一支帅旗系个将？ 唔系， 佢俾人揈嘅啫嘛。 佢俾人揈， 佢俾人揈嘅。你话佢领导者喎？佢梗系郁文啦。呢啲怕咩讲啫？郁文自己都知噶啦，系咪先？佢梗系话唔系，佢呢期唔关我事，我得间学校啫，学校上堂啦。 未见过招生，我都想报。 有招生，你俾钱你咪去咯。 唔系冇啊，我想。 肯俾钱，你挂名就 系 噶啦。 买一千蚊都想俾佢都冇啊。O K， 你呢啲唔好屈佢，你要去上堂实收你。 系实收，又有钱实收你。 唔系律 师正真 我。我要嚟学嘢咁啊，学完。之后我就出去勇武 ，OK 啊！你嚟学完你自己去勇武啊！ 唔关唔好关我事啊！ 去到嗰度如果揾唔到地方勇武嘅话咧，唔紧要，我现场有支旗，我会揈支旗，你去勇啦。 啊，勇咪要行开。 点知而家得意啊？支旗自己遥控嘅，自己识喐电子旗嚟嘅， 追唔到啊！即系玩住支旗 喎。但系记住一样嘢，嗰支都只系旗嚟嘅啫，嗰个绝对不是领袖。 OK， 佢有吹鸡能力。嗱，吹鸡有好多种，你用唔同嘅嘢去吸引一啲人。 我用追随者啊，吓，同埋佢某程度系呢班追随者嘅领袖。 但系个问题，佢系咪扯先得噶？吓？佢咪扯， 企咗喺度咪已经挂咗支旗咯， 八旗， 支旗系挂喺度噶嘛，挂完之后，嗰支旗你点样睇系你自己个人嘅事啦。即系我想讲啦，所谓嘅追随者，我哋而家针对嘅唔系针对黄仁达，又唔系针对郁文，我而家系针对啲追随者嘅低智商啫。你明唔明啊？你紧追随紧啲乜嘢？ 唔系啦，我成日讲阿黄杨系一个咩人嚟咧？佢系 唔咸湿嘅马草泥咯。 你又知佢唔咸湿？ 即系冇马苏嚟咁咸湿咯，一样啫嘛。 出声都仲咸湿，冇其他嘢。 又系冇 真嘅呢啲， 又系冇坚持，又系冇理念嘅。总之嗰一刻，揈旗嗰人讲乜，佢就讲乜噶啦。 佢系好中意表现自己。OK， 佢系做好多 line 出嚟去制造自己。喂，咁讲咗嗰班系 fans 嚟噶嘛？其实嗰班追随者其实系 fans。 喂，咁人力咧？ 喂，我讲埋先啦，嗰班系 fans。喂 ，fans， 你点？你凭咩嘢要求佢先？喂，你会唔会要求刘德华个 fans 有理想有理念先 ？sorry， 唔会有。 喂，起码我会要求刘德华个 fans 唔好走去中意黎明啊。啱唔啱先？你而家发觉热血公民有啲人好奇怪噶。我啊 buy 郁文嘅，我可能 buy 埋阿达，但系咧可能对住人民力量咧。我又好似有啲鍾意喎，又唔敢讲喎。到返就讲林老师都系。 见条女啊。 即系你可能因为当日即系同佢爸爸啦同阿林伯都唔鍾意即系郁文搞咁多嘢，咁你先留返喺社企啫。无厘头跟住你又去咗即系条理龙毛，你又觉得佢哋好勇武。但系条理龙毛你明白啦，根本就系郁文嘅禁卫军嚟㗎嘛。 第三年啫。 你又讲廖理龙毛有吸引人嘅地方喎。喂，佢真唔系喎，其实几好玩咁，我觉得。喂，我听咧，有啲创意又过瘾。 玩，所以我话嗰啲 fans 就唔系 fans， 亦都唔系为理念， 系 fans， 嗰啲系为玩啫。 fans 咯， 开心啊啲咯。 喂，冇错啦，讲真，我哋成日提出一样嘢叫法律政治。OK， 大家做兄弟都知啦，大家前 唔系唔开心就真系冇办法持续嘅。 但系讲真，喂，我觉得自己暂时最有希望啊，就系廖理龙毛。当然如果改嗰个名咧，更加多人玩啊，仲好，因为个名可能吓到有少少嗰啲 嗰啲人，但佢哋玩嘅嘢真係 唔係嗰個名，我同你又唔會覺得佢過癮嘅。 唔係啊，佢哋玩嘅嘢係過癮㗎， 即 係不能否定 嘅。我話佢係鬱敏嘅近衛軍，我都覺得佢哋幾過癮嘅。 啊，幾過癮 嘅！你對住有啲咁橫蠻無理嘅人，你又要有呢啲人嘅。 係咯， 但係我覺得咧，佢哋可以做嘅做法低調啲嘅、啊，你都可以將自己包裝到好似黑道咁，突然間出嚟嘅啫。 O、okay, K， 何必、okay. 何必開曬朵有名有毒俾人上綱上線、啊？ 即係有啲人係會覺得，喂，我見到有一個已有啲曙光嘅團體啦，或者組織啦，啊，遼理農務。喂，某程度可能吸引到人过去，咁阿 Sam Sam 过去其实 O K 嘅，讲真系咪先？咁阿林伯喺翻社记噶嘛，系嘛？咁佢妇女嘅事啫，系咪先？ 冇事，应该冇事啦，佢 冇事啊， 冇乜冲突呢样嘢， 冇冲突嘅啫，系咪先？ 因为阿老师留喺社记，亦都老实讲，依家社记对于佢嚟讲唔啱玩。 系我某程度，因为我会觉得系嘅，即系。 因为老师依家会做嘢 hardcore 过社记，咁你有乜计啫？你冇办法，佢嗰个光谱已经超出咗社记嘅光谱。 唔系，如果社记睇下点啊，睇下来届啦，睇下有冇啲人可以突显到。其实我成日觉得希望喺社记由一个快乐政治变成一个抗争政治，即系抗争同快乐政治一齐 合想结合啊， 结合嘅。我希望系咁啊。但系而家抗争。即系抗争多，大家都闷啦，咪试下密集咯。系啊，贵唔中意嘅啫。OK， 啊，我都唔中意。啊，我睇睇，但系咪试下咯。啊，咁样搞多啲法律政治咯。我希望咧，社计系点样咧？可以同嗰班年青人啊，或者可以又玩开心。一齐去搞一件嘢，其实以前我 而家都开心，我睇佢哋咁样，我好开心。 你开心，你心凉，嗰只开心，同我哋，我哋企喺 都搞到 咁，仲系党员嘅话，我喺话唔同噶嘛。我希望系有进步嘅， 有啲悲观。 你可能有啲悲观啦，咁你唔退党咯，唔明问你点解退党吓吓？咁退党嘅话，咪退咗责任。而家留翻呢只人，好坚实。 佢都想玩快乐政治，跟住俾人哋打压咯。 系咯， 佢咪嗰阵时选举嗰时整张海报出嚟，选欧润科。活动唔咩活动必定 康乐活动唔会少 啊，康乐活动唔会少，跟住就话咁样唔得嘅， 贿选啊，仲要话 啊贿选啊， 有律师讲话 嘅，唔系咁如果有律师咁啊，呢个你专业意见啦、 啊，边个律师 啊？ 你话咧？ 开名啦、 啊，开名咯， 佢自称律师啫，佢唔系会律师嘅， 我计师叫你自称律师啊， 系啊 ，OK， 唔得，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咁人哋唔想讲咪唔好讲咯，唔想讲咪唔好 讲，唔使讲啦。 喂，如果有想俾个专业意见。咁咪要听咯， 好可能啊！ 阿贵有时都俾啲专业意见，我唔听咩？ 问嗰啲专家冇事， 好多人都唔听噶。 吓，唔系有权唔听咯。咁如果有啲专业嘅，梗系要跟嘅。有时有啲嘢都， 阿德好似想讲 大家出嚟，大家出嚟行，出嚟行都希望嘅一个兄弟无风无浪啊嘛，系咪先？ 但系问题个风浪系在于，当发觉有啲嘢，有啲唔。喺佢預期唔到嘅嘢嘅時候，就另外一回事啫，只能夠講。 哇！你講得咁虛嘅嘛，冇人知，冇人知係乜嘢。話先咧，嗱，喂阿仔，未轉 topic 之前，晏啲我哋傾下偈啊，兩位兄弟，我哋前兄弟傾下偈。 阿的想講人力 ，OK， 人力啊， 人力想講乜？ 有冇落去啊？嗰日 有 落去， 有落去、啊。 好早啊，總動員出， 好早啊，宇陽演 出。總動員有幾多人出啊？而家想知。 如果人你個比較嚟講， 有廿個啊。 咁啊唔止六七十噶，都有六七十， 六七十。 嘅社記咧， 係咪袁理明大隊啊？ 社記咪四五個， 唔係喎， 四五個人嘅行動。 喂，唔得，呢個真係好重要，唔係袁理明大隊啊。 感覺上唔係袁理明，係陳偉儀做開頭先。 哦，咁因為嗰日召開記招嘅時候，袁理明講到明大家手牽手咁樣向前行噶嘛，咁我覺得好有睇頭噶。 有手牽手，有向前行，唔知同邊個。 但我唔係我好有睇頭呢 啲 DJ 總裁 啊 ，DJ 總裁咯。 我知，但係有手牽手有向前行，但係唔一定 係我宇陽啫。 但我好有睇頭嘅開頭，覺得哇袁利明。 但 係 我覺得佢哋而家問題咩咧？其實人力咧個資本唔差嘅。咁但係我而家有個感覺咧，佢又同鬱敏分裂咗之後咧，有啲好似牽 涉 地之後，唔係啊，好刻意要同鬱敏。要有比較， 唔係分開 佢比較一定係咁嘅，一定嘅，因為佢可能話齋。 咁啊，做翻自己嘅做乜要？ 嗰係咪因為選舉佢要個 market 嗰陣？ 未有拉到選舉啊！依家做嚟都冇用嘅。 係咯， 佢好奇怪，即係人 哋阿貴好清楚噶，選舉前 阿袁小姐 咁嘅啫嘛，做嘢 咩半年啊？ 三個月 四個禮拜， 屌你老 半年 啦！我不如問下各位，其實你哋大家點睇阿袁小姐做主席咯？其實 幾好啊！有睇头， 几好， 笑下咯，我就 O K， 好笑有睇头， 系真系 笑下咯， 大家都会关注多啲， 即系点讲咧？睇佢都好过睇李慧琼啊， 睇咁 好過睇陳淑莊啊。 咁又我唔敢講莊姐， 亦都好睇過黃碧雲啊。 好睇黃碧雲。 咁我唔敢我講啦，黃碧雲。 即係我會覺得咧，因為其實某 程既然快樂政治，你都要滿足下有呢類 好快樂嘅， 好快樂啲揾你見到佢。 只要你唔好成為一個狂迷，又跟蹤佢，跟住又話我要不死你啊。 OK。 所以袁利明選九西，我會投袁利明咯。 啱㗎。 就唔會投鬱敏啦。 系啊， 讲到明嘅， 但系佢应该唔会选九西系嘛？ 唔知啊， 我选九西好嘥啦， 系咯嘥晒， 反而选港岛啦。 喂，大佬，喂，老实讲，你论女人嗰度多啲啊？ 阿科，嗱，问题喺边度咧？上中下三市啊，呢个理论你都未搞掂啊！如果你当系上市喺港岛有 market 嘅话，佢摆落啲低啲嘅区，系咪赢面更大啊？ 梗系啦， 同埋有比较嘛，你即系纯粹卖， 即系你嗰度一堆撞住嗰啲乜鬼嘢，梁美芬啊， 黄碧云啊， 袁秋啊，系咪摆佢落去系咪赢？面大 好 多、啊、 好多 咧，但佢肯猛会觉得会输，切觉得自己切高贵少少咯。 冇人话落去嗰啲区选员唔高贵啊，梁家杰选完九龙东好唔高贵咩？ 唔系啊，问题噶， 啊一样食鹅肝，一样饮靓酒啊。 系毛姨姨啊，你个刘啊，好佢咪你系咪公开话毛姨姨唔高贵先？ 系咯， 高贵肯定高贵， 冇问题咯。 琴日有啊，香港好耐冇试过噶啦，有一个选区咁密集，都系同一类型路线，都系走女嘅政治家或者政客， 系啦。 你走落去就系同班班女人比啫， 咪系咯。 啊、跟住就有我呢啲，如果仲玩政治嘅话，我就一个男人走落去啦，万六从中一点红。 嗱啱啊，但系嗰个系郁文啊嘛，唔使你唔信。 郁文交 偷鸡， 郁文如果嗰时冇同佢分，你就交俾佢就最好噶啦。咁依家冇计啦，但系都偷鸡，因为郁文啲票好硬噶，佢继续选。当然啦，我哋已经 落盘口， 我哋觉得佢会退休啦嘛。 喂，咁啊， 好嘅退休嘅。 咁但系又要咁样讲，如果真系佢退休嘅话，咁都几大镬哦。 有几大话？ 佢退咗黄杨达上， 受惠咪选嗰度咯。 冇黄杨达，我话俾你知， 黄杨达都系九东噶嘛。 阿爷唔会俾佢转区，一定系翻九东嘅。 系咯， 虽然阿爷唔知点解会影响到佢，但系佢唔会走得到嘅。 O K， 咁啊，唔选 咁啊，九西咪受惠咯。 即系你话，如果郁文点解我哋落个盘口话佢会退休咧？其实如果佢冇得退休，系好惨。 嗯， 即系继续都要。俾人啊 揸住个春袋啊嘛， 咁佢退休咗嘅，即系我哋系 会咩人闹呢件嘢？ 但系你话要稳退，要抬啲咩人？如果佢都觉得热血公民或者系嗰间书院、嗰间学院都系一个政治团体，应该去参与选举，你咪捧啲新人出嚟咯。哇，跟你上堂学咗咁多嘢，你拱唔到人出嚟选举？咁读书读嚟做咩啊？读屎片噶你哋？ 有冇副校长噶？ 系咯， 学校有冇副校长噶？ 冇啦，边人 有？唔系啊，你要理解。如果譬如係好似普羅呢啲呢類型呢，以前點可以家可以搞政黨，就因為社民連就有阿長毛、阿陳偉業、阿陶君衡啊， 要光環有光環，要做嘢有做嘢。 咁嗰時候人力亦都有阿陳偉業啦。咁而家阿鬱敏單拖獨鬥咋嘛，某程度佢冇一個識搞呢啲嘅人，會幫到鬱敏。 死嘅，因為鬱敏個 製造光環呢樣嘢，阿鬱敏唔識做。 我知佢唔識， 但佢魅力好夠。 佢唔係製造光環，因為佢係太陽，不能容許有其他發光物體。你係咪傻嘅啫？點會太陽 發光？有個黃羊噶 嚇， 有個黃羊噶。 黃羊唔喺呢邊啊嘛，喺另外一邊啊嘛。 搞清楚嗰支係支旗 ，OK， 支旗可以燒嘅 ，OK， 嚇嗰支唔係黨旗，唔係五星旗，燒咗唔會拉嘅。 或者氹一氹啊， 可以換過佢， 氹台長 你支旗， 氹台長得啊，話聲咧咁撚 friend， 係咪先氹台長啊？ 台長冇話唔得㗎， 唔撚得台長，係台長唔撚得，話聲咧 OK， 我好清楚咁撚。 你因為你清楚第啲嘢啫，冇話唔得 㗎 ，OK 喎，阿衰到啊，突然間擺佢上台你唔好。 所以即系如果讲啊，袁利明落九龙西系最好噶啦。 嗯，系啊。 至于你话即系手牵手一齐向前行嗰啲咧，唔紧要。佢作为一个 figure head， 系一个领导人，一个大家会系望住佢而做嘢嘅一个偶像又好啦，或者一个神台度啦。你冇理由要一个弱质纤纤咁漂亮嘅女子 同你冲噶， 同你冲噶。万一蚀底咗点算啊？ 唔系， 要蚀底蚀底俾我哋啦，蚀底俾人。 做咩你算啦？唔使我 讲，即系香港小姐。 如果你话而家最即系去翻当初嚟讲嘅就系话 ，OK， 当普罗同埋热血系同一阵线啦。你变相你见到都系翁文同阿达啫。咁你社记 OK， 你冇个系立法会议员，咁你冲极都好，冲得一个都系比较上识嘅， 系得文员。聽得我哋節目多嗰啲朋友仔一陣， 唔係啊，你仲 普羅同熱血咧就唔係同一陣線噶。根據公開嘅講法，另外有一間係漫畫出版社，另外一間係即係講學術噶嘛。 哦， 個層次爭好遠嘅。 唔係，但係都有， 但都係搞， 即係我冇諗過馬榮成會同李天明係同一堆，你明唔明啊？唔係嗰樣嘢嚟嘅，但係可能大家喺自己嘅作品當中都會引人向善，咁 OK， 咁啊殊途同歸啫。 嚇， 所以我哋只可以講普羅政治學院可能同熱血公民係殊途同歸。 OK， 好， 就不是。 視同一個組織。 哇，咁幫我澄清， 咁個人都視同同歸㗎。 唔係咁又講埋阿牛， 最後都係會死嘅。 唔係講埋先。咁當然啦，即係可能仲有阿明喺度啦。咁但係你其實數翻熱血，其實。都多人，即係人力如果而家嚟講，其實真係多人。 人力關阿明咩事啊？ 唔係啊，即係我 寫文料有希望啊。 論多人嚟講啦， 三零 係多人 嘅。係啊，你要喺人力度抽啲人出嚟可以獨當一面，或者要做光環或者做星咧，人力就大把人可以。 易做好多。 你老實講， 劉墉可以做啊 CEO 可以做， 宇陽可以做，跟住仲有。阿女神又可以做，其实 做紧啦已 经。医生梗系可以做啦，医生嚟嘅， 系咯， 医生呢啲系广告啦。 大家 系先啊，医生广告。 记得一个人啊，我成日都觉得呢件可能嚟紧突然间爆出嚟嘅。 系啊，消防员啊嘛， 人力嘅所谓地去到示威层面嘅打手啊， 有啲咁嘅人嘅咩？ 边个？ 快必。 快必是示威层面的打手嚟咩？ 你唔觉得嘅咩？每一次示威埋出怪人嚟，但全部都系冲前噶嘛？ 可能呢期得闲啲啫，见到自己慢啲个朋友都可以去到呢个境地，谂下自己都系唔好成日得罪人。屌写记嘅年代，你就走去屌郁文，系咪先？乜差人都走去屌。依家你发觉唔会噶，系咪先？ 我觉得 转咗啫。 唔系，我觉得多人啊，即系你问我而家数落去人力多人嘅，仲未计咩啊？物业城系咪啊？ 物业城应该唔系主流， 唔系个钱退咗啦， 退咗啦， 我退咗啦。 但系佢系联盟啫，最多。阿谭香文咯， 仲费事数，仲有大狗咧，系咪先？ 仲唔退啊？ 好嘢，唔系唔会退， 唔会退住。咁你数落去，其实 佢讲咗三届噶啦嘛， 大狗只会输。是不会退， 我三届噶啦， 快慢必大旧，跟住仲有 CEO 刘， 冇啊，快必我觉得可以出嚟下次选举咪话，我系双性恋嘅， 得咯， 几咁特别啊， 我都系，我又真系选， 但系摆边度先个新西啊， 新西又冇人啦，再唔系嘅话佢讲唔通都得噶， 咁啊分阿达噶咯， 冲住阿达嚟干咯， 系啊，冲住阿达嚟干得噶， 得，如果阿快冲阿达得个。 点咁多人？大家斗，即系学阿曾荫权话斋，斗噏辩论， 系咯， 唔输， 你真系唔输。 咁个形象，阿快必嘅形象好好多 、啊。 系要照旧，要照旧底零 式 五区就真系。即係反而 人力要擺五區擺得到， 擺得到啊！ 擺到仲係有得打，死幾擺咩？ 三區都 擺咩？ 三區都問我，但係好坦白咯。 如果傻嘅就港島就民怨，梗係唔係啦？民怨搞咁多嘢，梗係九龍新界東啦，唔使講啦。 等啊，長毛啊嘛。 九龍東嗰個可能臨到選舉嘅時候又托佢出嚟啦，叫翻阿土出嚟，又係求其衝啲攞翻兩萬票。 唔使驚，實出嚟選啊！ 好難講，黐線。 喂，大佬。你未得啊！土正神，唔好讲啊！而家我哋嗰度我哋仲氹紧啊！你咪啲做先啦。 我因为好朋友会话嗰样嘢。 佢阿科呢下你又唔好以为阿科中咗你圈套，阿科就系想氹紧你，叫佢继续推佢啫。阿科谂嘅啫，继续出嚟选未啊？继续输。呢条友咁嘅害人，我都算啦，我应该怨气已经冇咗啦，所以其实佢唔算啦。 有人力， 我都咁讲嘅。 人力摆仲有得打 啊！我话知你射技，如果九龙东真系要选，得一个情况，你叫嗰个阿姐咧。就唔好又怕人又怕痛，又唔好即係成日企喺一个高位啦。你叫阿陶太呢，不如入社计选九龙东啦。 黐线。 咁咪特别啦，九龙东。 我都唔赞成啊。 九龙东又冇乜女人，第二佢辩论又 OK， 社运里面我哋唔会质疑佢个热诚。 唔係喎。 係咪先。 我反对喎。 收得返晒阿土啲票。 我反对喎。我反对喎。 点解呢？ 摆周程落去。 摆周程都得。 仲好好多。 咁你死对头呢？ 我边有死对头？ 阿明咧？ 阿明点会系我死对头啫？佢系我耻笑对象。 好嘅，你 搞清楚啲。你将耻笑嘅对象抬高到变咗死对头就唔得。 阿明九几啊？阿明 阿明梗系选翻新界啦， 新 西啦。 阿明一定新西噶啦。 新东都唔好谂啦，新西。 牛哥都仲喺新西做紧嘢。 牛， 我所以我谂乱嘅位置啊。 牛哥选港岛咯，文远过新东啦嘛。 咁啊得。 选港岛咯。 阿明选港岛，牛哥选乜港岛啊？ 周庭梗系落埋九西啦，怕佢唔够乱啊，咁多女。都唔系为咗花生友嘅着想去谂呢啲嘢。 喂， 个问题系宁愿真系入多啲，佢好睇好多嘢。 咪咯 ，OK。 但系人力真系够人， 够有余， 够钱咧有。 我知佢比民主党更多人， 选到月球都有。 即系如果讲可以用嘅，民主党都冇乜。 系咯，你好简单啫嘛，我当你快慢必一条线选翻旧，插翻袁利明落去，即系打九西，一条友打九西。刘墉打港岛。 继续 跟住就上边 唔係， 如果你快慢 B 一條線嘅話，咪醫生過九東咯，都有市場噶。 嚇、嗯啊，醫生過九東、嗯，醫生過九東， 醫生好似仲唔係 B 得喎？ 唔係喎，九西 CEO 答而家主席 OK。 你試下睇下可唔可考到入去醫學院？ 考 唔到 睇下先啦。 我都考唔到啦，大佬。 係啊，大佬。 唔係喎，有計喎，真係。 有計，我都話佢好多個陣啊！我話知而家 好多陣， 可以擺十三張，最容易擺牌嗰個就係人力。 係咯，嚇，三條頭又得。 普羅政治學院啊，只可以衝大個頭。杀完个头柱就希望人哋冇黄袍旗都冇输啦咁金，我知写记都系得个头嘅啫，仲系啤头，行碌嘅， 啊啤头， 民主党我就唔知咩啦，民主党应该投降或者博报道，同阿爷倾掂数，报道三注，系嘛，即系十三张啱啊！今日呢个比喻啱晒， 公民党都系， 公民党唔系，公民党系裁判嚟嘅。 是裁判嚟嘅， 裁判嚟嘅， 佢都唔系谂住做立法会，屌你公民党，谂住做特首，跟住委任晒啲人做政治助理，搞捻掂，系乜所谓？选唔选？ 咁紧握实权系咪先？ 咁几开心啊呢个？ 系啊，最好就公民党， 最冇摆位就系民协，你都唔知佢做乜春。 冇啦， 建制派不是建制派，即系泛民主派不是泛民主派。 咁工党咧？ 工党去到选举一定分裂嘅，你信我？ 唔系啊？ 点解咧？ 市场差唔多，个个啊性格巨星。喂，仲有个个自己都有货啊嘛！依家个个有资源选，唔使靠个党。 跟住咧，好玩啦！ 由于佢哋组合嘅时候已经唔想撞区，所以佢哋组织起嚟嘅时候已经大家分好咗区。所以佢同分裂系冇分别，系咪？做货柜码头嘅时候，我唔想落嘅时候，咪你街工落或者职工民落咯。去到葵芳嗰边一定系街工啦，系咪先？讲到。阿何姨姨，你唔好过嚟啊！ 冇唔系，掂你都冇掂啊！ 掂你唔好掂啊！ 你都唔好掂啊！ 你唔使过嚟帮手添啊！ 我搞得掂啊！ 我知工党好紧， 好过瘾啊！工党， 工党系等于一个 有个组织 直选里边嘅功能组别，因为每一个直选都系代表咗工人啊嘛，佢系直选派里边嘅功能组别，都系攞翻工人票嘅啫。而嗰堆工人票咧，佢哋唔会有候选人重叠嘅。 O K， 真系好嘢。分配得最好， 系啊，分配得最好系佢嘅，最稳阵。 又未去选立法会之前，已经考虑到选立法会嗰个层次。 啲风头，因为风头唔关佢事啊嘛， 都系点？ 资源又唔会共享噶啦，你譬如好似职工民咁样，职工民啲党工全部系亲戚朋友嚟噶嘛，吓打工有人工出嗰啲都系，譬如阿仁哥老婆啊嗰啲做埋管家噶嘛，咁嗰嚿钱自己街工，街工自己筹嘅，吓嗱或者嗱，唯一有变数嘅街工就好睇啦。你咩街工唔止梁耀忠会推一个星出去选 黄润达 嗰啲要星 ，OK， 嗰啲鞋尖都做唔到，大佬雍正精嘛， 屌你佢哋啲狗鸭啊，你个卵样， 你唔信啊？ 我唔信 啊，睇下点 有落狗声， 唔系，我即系话俾你知，街工可以推多一个咁样嘅人出嚟， 但系佢 嗱第一明星， 得咩？ 律师， 劲 有货，靓太，单亲家庭，只要佢唔改嫁， 有手指， 有台型， 手指咧，跟住又系才女，又系才女，因为佢又写到嗰啲乜鬼嘢危险人物啊，咁嘅嘢出书嘅， 出书 系咪先？喂，几好啊呢个？喂，仲有你留意下近来， 咁医生 唔系啊，有两个律师好明显近来好关心社会噶，一个就雍正精啦，呢个就因为佢同梁耀忠都 friend， 咁你话因为咁样大家分途关心咗政治唔出奇，同埋好得意嘅，因为全世界都系周围都系啲律师无厘头会对政治有兴趣嘅，台湾系咁，大陆系咁，香港系咁，美国系咁，合理。好啦，第二个律师伊伦忽然间对社会好关心啊，仲要发觉咧好激嘅讲啲嘢讲啊，但系大家现场系唔会见到佢嘅，嗱嗰个就系唔会瓜分你嘅赔偿，叶谢腾律师行有一个吓，阿谢霆唔系。谢连宗， 好 似讲谢霆锋，嗱近来睇下 Facebook 啊，好激噶嗰啲嘢， 有啲文讲到好犀利。 小弟咧就见到咁咧，我好多时就 send 咗个Facebook message 俾佢，我想问下你，你唔好介意我冒昧，你会唔会出嚟选立法会啊？ 考虑中， 两秒就答咗我唔会， okay， 我话知选紧， 选紧。 我问佢嘛，话你会唔会出嚟选立法会啊？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嘅谂法？佢两秒就复咗我啦， 唔会， 我唔会。 哦，唔系啊！而家买到后果行都咁问嘅，唔会算啦，唔会，所以我唔 敢，唔敢答， 我唔会咩噶，我唔会氹佢。 因为点解咧？呢啲未到选举日子咧，储住资本先，储住曝光，跟住唔好俾人哋觉得咧，你有个目的先嚟做呢样嘢，一定系咁嘅。所以话知咧，嗱，如果工党出现，粉头先再讲，仲有啲讲，可能会过时啊。 即係如果工黨會出現少少矛盾，就係、是、萬一如果翁靖徵真係出嚟嘅時候點定位？不過我諗到點解決啦、嗯，翁靖徵就做一個獨立候選人，照拱去港島，咁啊完全符合曬梁耀忠個安排啦。我仲唔可以搞你何依依？唔關我事。 唔係喎，四個啫嘛，工黨而家係咪啊？都係。係 啊，四個。但係翁靖徵呢啲咁嘅身份，點解唔選港島啊？ 唔係可以掟去掟去。 唔係可以啊，佢肯定喺港島係最好嘅，又係明星咯，我都話。嗯。又是律师 专业， 我大我大大我 有才女， 但我话俾你听，如果计翻上一届嗰、那个嗰、那个分布嚟讲咧，港岛已经系去到一个最难争山头嘅地步。 我港岛最难争山头，你要睇今次立法会选举嘅港岛区系冇聚焦点。你余若薇又让位俾一条咁嘅陈家洛，大家都系冇办法选选。民主党有啲咩人又系选唔落手？啱啱先？跟住人民力量就系刘墉加 萧若元 ，你不如萧若元排头位， 系啦，佢排咗， 我即刻撑萧若元，即刻投佢，创新，我真系推计 惨。如果仲有资格，就有钱住广东。 我民主又去，唔捻你啊！民主 讲明住广东都系真系即刻投佢， 即撑， 即投呢啲。 好想听佢听佢立法会 个聚焦人物啊！如果翁靖徵落去，系咪升嚟啊？ 算噶，算噶， 梗系嗰度啦，稳阵过稳阵啊！你嗰啲九龙新界啲，你估唔到啲人谂乜噶嘛？有啲人可能会觉得佢，妖咁多钱又喺度搞嗰阵咁多嘢又可能唔选噶嘛？港岛系唔会噶嘛？港岛系好相信，只要我觉得你系叻人，我有欣赏你嘅地方，你就值得我嗰一票。如果我喺你身上揾唔到值得欣赏嘅地方嘅话，我一票都唔俾你。 好现实啫， 好现实， 好现实， 咁犀利， 好现实。 你谂下，如果陈家洛唔系阿陈淑庄， 陈淑庄 排后边， 挂柴啦，公民党， 挂柴啦， 即系公民党即刻挂柴。但系我成日反而如果陈淑庄排第一咧，可能。都就啲機會， 差啲漏咗你頭先想講咩話？我打。 Fernando， 你有咩關注啊 ？Fernando 都係單打獨鬥噶啦。 喺邊啊？ 啊，工黨咪去翻佢自己嘅新東咯。 新東 係咯，新東佢冇乜，我話知啦。Fernando 喺新東依家係一個好 niche 嘅一個人物嚟嘅，冇乜。你發覺咧，以前嘅年代我哋僆仔嘅時候咧，出嚟選舉入政黨咧都係社工，近年冇乜噶啦，剩低啲所謂社工出身。就 Fernando 嗱，佢都唔系佢喺大学教社工， 教书就佢咪。 跟住仲有啲可能都依家冇登记攞牌噶啦，陈伟业系社工嚟噶。 我佢攞翻啦，佢攞翻啦。 佢有，因为有，佢一定有。 攞翻牌， 我但系冇人会当佢社工噶啦。 呢个真， 社工系唔会霸个花园出嚟噶嘛，啱唔啱 不过最难选嘅，你问我都系九东同港岛嘅，其他基本上系好易偷到。 冇啊，九东个盘系工联会同埋文仔好犀利。 有办法嘅，九东个盘。 文仔，我觉得嗰个迷思啊，文仔啲票就从来唔会叫得到嘅，你唔会支持咗文仔，突然间支持泛民主派嘅。 冇可能。 嗰啲唔系你嘅客仔嚟噶嘛，所以你唔使理啲票。 喐嗰啲独立建制派嘅啫嘛。 至于佢嗰啲稳定增长系点嚟嘅咧，就系嗰啲咩团聚会啊，啱啱够七年啊，内地又有人质啊。 你嗰啲，仲有啲我哋做啲。 仲有啲亲戚朋友未来香港啊。 系啊，嗰啲地区组织啊。 嗰啲地區組織嘛，阿爺，我哋圍呢啲都滲乜鬼？ 滲曬！ 你如果你撐開泛民主派嘅，你都係攞佢著數，跟住唔會投俾佢嘅。 誒，仲有九百幾年先選啊！講嚟都嘥氣。 好啦，咁啊， 笑話啫，笑話啫， 講下啫。 大家熱下啫，睇下大家有幾醒啫，喺個政治諗法裏邊。OK。 好啊，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大家好，我係姚明浩，你聽緊嘅係得得得得。Redgaz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